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最近同朋友食饭就讲翻起以前曾经嘅一啲经历咧，咁、就令佢相当之难忘嘅。因为嗱，我哋做传媒啊，有时候喺演艺圈入边，即系可能或多或少你会接触过 artist， 有啲你见得多都见怪不怪啊。冇咗你可能一开始嘅时候初初接触嗰种咧，心仔系啦，勃勃跳嗰种嘅感觉噶嘛。但系对于一啲可能平时少接触 artist 嘅朋友嚟讲，真系一啲好难得嘅、好难忘嘅经历啦。咁我记得咧，之前同个朋友食饭讲开，就系若干年之前咧，咁佢就系喺机场嗰度，你知啊，机场都系好多 artist 出现嘅地方啊，有啲系出去做嘢，有啲啱啱做完嘢翻嚟咁。咁其中有一次咧，呢位朋友佢就遇上阿朝伟、阿梁朝伟啦吓，阿 Tony 啊， 电眼。 咁我记得其实去到佢哋嗰啲级数嘅 artist 咧，如果你平时系冇乜几可见过啊，你接触到嘅话，你 系 真系超级紧。紧张嘅，咁当时咧，咁佢系真系好近距离咧见到阿伟仔啦，咁于是乎就哇紧张到咧，系真系可以用湿晒啊，即系手心湿晒咧嚟形容嘅成件事系，咁佢。到今时今日咧，有时候回想翻咧，佢话佢都仲系会有嗰种咧，面红啊，跟住个心跳加速嘅感觉。 谂翻都已经有啊， 谂翻都有，谂翻都会有。其实嗱，我都记得我以前咧，啱啱初入行嘅时候，我都喺 TVB 度做过一段时间噶嘛，做电视台。咁咧，我记得我第一次撞到刘德华嘅时候咧。我都係好緊張。 哇！一撞上呢個咁神台級嘅明星啦，已經 係因為以往你又話真係啊睇電視睇得多啫。當你見到真人嘅時候，嗰啲 artist 咧，佢真係有一個好強嘅氣場噶嘛。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都係即係企咗喺度，唔識喐， 唔識喐， 即係唔識喐。一般嚟講咧，你話如果係一齊做嘢嘅話咧，咁你都照樣你我諗到做啲乜嘢啊？但因為嗰次係真係大家咁啱，可能係喺條走廊經過，佢又唔知行去邊一個廠。度拍嘢，我又唔知道要准备去做啲乜。咁大家系喺条走廊经过，咁你远远望住个背影，你已经知道，哇，系华仔咁。咁当下你真系企喺度咧，哇，点啊？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应该俾啲咩反应？咁嗰种感觉，其实我今时今日谂翻咧，都仲有嘅。嗱，当然我又未去到就话哇面红啊，心跳加速啊。但系嗰种嘅紧张感咧，系我而家谂翻，我都仲系好深刻嘅。 其实我真系明噶，因为咧，虽然我就未话去到哇，见到刘德华呢啲咁叫巨星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啱啱中学毕业啊，咁我就打一个暑期工，咁就喺一个屋村嘅一间运动铺入边咧，做一个售货员嘅。咁啊，小朋友啦，冇乜见过世面啦吓，突然间喺个屋村嘅商场入边咧，我见到阿谢安琪同埋佢嘅先生阿张继聪啦，咁就行过嚟，即系大家嗰阵时都系好 casual 啦，即系冇乜话要好大明星嘅气魄，着得好靓模嘅街坊装咁啊行过嚟，然之后咧佢就拎住顶帽行过嚟问我。几多钱啊咁，跟住谢安琪啊，佢几多钱啊顶喇帽，哦23蚊，全部咧系口窒窒嘅。 我以为你话我送俾你添， 你系咪讲平咧就系23蚊？ 喂，其实应该调翻咗系32，讲错咗可能，因为好紧张。跟住之后，我个老板娘咧就好似见怪不怪咁样。熟客嚟噶啦，乜咁紧张做乜啫咁样？跟住我即系第一次见到谢安琪嘅，虽然我又唔系话真系嗰阵时好留意佢嘅歌曲啦，咁但系都好喜欢去听佢嘅歌。咁我突然间哇，真人出现喺我眼前嗰一刻个震撼咧，其实我而家谂翻起咧，都会觉得啊。都仍然有啲心跳跳嘅感觉嘅， 我反而就系真系对自己好中意嘅嗰一啲嘅歌手或者艺人，我先会有一啲好紧张嘅感觉。如果唔系，都好似其实同平常人系冇乜。 特別咯，對我嚟講。 頭先就提過啦，同我呢位朋友就講起啦，哇！你當年遇到啊偉仔，咁你好緊張，好心跳啦。咁佢話係㗎，當時真係咧唔知點樣反應啊咁。咁跟住後屘我哋就再慢慢傾落去咧，就唔知點樣講下講下咧，就講咗啊兒時嘅時候咧，有冇曾經諗過就係話啊嗰啲嘅偶像啊，如果有機會係會同你喺埋一齊，甚至乎成為你嘅另一半，跟住再進一步你大膽啲嘅話，會唔會諗下同佢有發生啲曳曳嘅事嘅話？嗱，真係我跟住就問佢啦，因為佢係女仔嚟嘅，咁我哋就喺度研究探討啦。因為嗱，如果係男仔嘅話，當年我讀書嘅時候都唔少身邊嗰啲男同學啊，無時無刻都會喺度有呢一啲曳曳嘅幻想㗎啦，係咪先？即係有時候去佢哋屋企啊，即係入到佢哋間房咧，嗱，又未至於大膽到咧，將佢哋嗰啲性感女神嗰啲相咧貼到成間房周圍啲牆都係嘅。但係佢哋咧可能咧有時候咧，即係好似睇劇集咁樣啦，有個類似鐵罐又好啊，又或者係有一啲唔知寶箱又好啊， 喺個牀下底拎個月餅罐出嚟掀開， 收得好密實嘅。咁跟住咧佢打開咧，咁呢一啲就係佢兒時嘅一啲珍藏嚟㗎啦。咁就係佢最喜愛嗰啲嘅類型嘅女仔一啲性感嘅相就會放曬喺入面㗎嘛。咁但係我諗女仔就真係比較少㗎啦。回顧翻我哋90年代嗰啲香港情懷咧，嗰陣時候嗰啲嘅女學生，佢哋鍾意偶像嘅其量就係買佢嗰啲相啊，買佢嗰啲嘅 products 啊，跟住你會係用咁解嘅啫嘛。但係你唔會對佢有嗰啲嘅想入非非嘅幻想㗎嘛，係嘛？ 又真係少嘅，因為始終。可能女仔系咪比较理性啲咧？成日都觉得，偶像始终都系只可以远观，系不能够即系接触嘅。咁所以最能够接触嘅层面就系不停要买佢出嗰啲产品啊、海报啊，贴到成间房都系。因为我就唔似阿乌嘉伦啲朋友咁样咧，收得咁密嘅，我都几开扬下嘅。 唔系，因为你哋唔同啊嘛，你摆出嚟嗰啲系密实相啊嘛，佢哋收埋嗰啲系性感相噶嘛。 女仔真系冇乜点样会收埋性感。 同埋因为嗱，同埋头先你讲嗰样嘢，我首先要即系帮我啲朋友。有澄清翻先，因為 Abby 就話：喂，唔係㗎，我哋嗰啲男仔同女仔諗嘢唔同，女仔可能諗就係話偶像都只能夠遠觀，其實男仔都係咁諗㗎，即係佢哋可能有某啲嚇性感女神，佢哋係供奉仰慕嘅，喂，佢哋咧。都唔敢諗就係話個高攀佢哋㗎，但係佢哋會係咩呢？喺自己嘅幻想入面好大膽，即係天馬行空點樣諗都得啊嘛。咁但係喺女性嚟讲嘅话，你哋直头系唔会有好纯洁嘅，因为我发现呢个有几大嘅 difference 嚟嘅。有时候咧，女仔幻想男性偶像又好啊，或者一啲佢好欣赏嘅人啦，一啲嘅所谓 role model 咧，佢哋幻想系好童话故事式，我唔知道你觉唔觉？ 系童话故事式嘅。 系啦，即系佢嘅其量咧就系、是、啊，佢好似白马王子咁样样，跟住大家谂嘅画面就系好浪漫向嘅，跟住咧就系、是、可能最多嘅其量咧，我谂到佢锡下我块面啫。 吓、啊、都冇、啊， 已经系面红噶啦。 咁都系拖，我有谂过以前细个系有谂过同某一个偶像系拖手仔拍拖嘅， 系、 已经系最近啦。 系， 跟住根本系唔会，即系我而家听你讲先觉得。哇！點解男仔下下都好似係嗰方面真係諗？ 唔係，但係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問題，因為隨住你年紀大咗之後咧，有時候女仔會唔會想？即系个男仔对自己有多啲非分之想，又或者个前提就系因为佢对个男仔系想有非分之想，即系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即系嗱，我嗰阵时候我记得听一啲朋友讲过啦。当然啦，我哋讲紧如果你系读书年代嘅时候咧、女仔又梗系憧憬就系第时遇上自己嘅白马王子啊，最好有咁君子得咁君子啦咁但系当你大个之后，有啲女仔真系严噶嘛，即系 会 觉得喂。怎么咁乖嘅啫？佢 我身边好多姊妹都有同一个问题遇到。 想点啫？佢我已经俾晒暗示啦，系咪先？ 佢咧只手已经摆到去你个凳边度啦，掂下我只手仔嘅。 同埋有时候佢嫌掂手都太少而福。喂，点解拖手拖咁耐都仲系停留喺拖手阶段嘅啫？即系佢可唔可以进取少少啊？即系会有呢一啲啊？咁我就好好奇，喂个演化。究竟点样样由嗰个位去到另外一个位，同埋系唔系喺你哋身边嗰啲嘅朋友咧，系大部分嘅女仔会慢慢会变得进取啊？定系其实都唔系嘅，嗰、那个只不过一小部分嘅女性系咁咧。 我身边嘅女仔系进取型嘅， 系 因为我之前都分享过啦，我啲朋友系真系由佢哋嘅另一半系即系好似。 即係好似冇乜嘢嘅需要咁樣喺性方面，咁而好多時都要女仔可能係俾提示佢，佢先至會有所行動。咁我有個朋友都成日話：，係點解次次都係要我開聲㗎？即係佢都會同我哋姊妹之間咁樣傾呢啲話題，就係覺得點解啲男仔好似即係好似冇乜嘢咁樣，甚至乎諗多咗就係話係咪唔中意我啊？如果唔係點會對我零興趣咧？咁樣即都會有嘅，因為你大過咗啦嘛，即唔再係喺讀書嘅時候嗰啲小幻想。 其實都唔係喎。我喺度谂下，即系大家可以剖析一下，因为头先我哋讲咧，某程度都系一啲我哋对可能啊少男少女有嘅既定印象，即系可能啊细个嘅时候男仔咧就会喺性幻想方面咧就会大胆啲，女仔咧系咪就走一啲童话向啲嘅路线咧？我觉得都未必完全系，因为我曾经喺节目都讲过啦，我嗰阵时候我都接触过一个嘅女同学啊嘛，大家都去过一个拍拖嘅阶段嘅，咁。当时咧，我就话有一次咪系去佢屋企啊嘛，大家睇嗰啲 佢冲凉唔闩门， 系啦系啦，大家睇嗰啲即系比较有一啲情欲啲嘅一啲电影， 成人情节啦。 佢又系比较软性嘅三级电影啦，我谂系，即系佢唔系而家你睇嗰啲，因为而家啲级数真系好唔同噶啦，相比起我哋以前细个接触嗰啲，咁睇到咁上下，忽然之间佢走去话要冲凉，咁冲凉都算啦，冲凉佢仲要同我讲啊，佢真系入去之前讲话我唔闩。门噶，你唔好入嚟装我。 好特登呢一句， 嗱咁，我记得我哋之前喺节目有讲过噶嘛，即系哇，佢讲到咁样样，其实佢系咪即系暗示想我入去同佢曳曳，定系点样样咧？嗱，我当时真系唔敢嘅，我亦都冇谂得咁复杂嘅，我真系听到佢话喂唔好入嚟装我，咁我真系好乖坐喺出边。 你嗰刻就好君子嘅， 你知唔知我之后我有冇讲过一次？我讲佢冲完凉出嚟之后系咩光景啊？有冇 讲？有 系啊，有啊，系啊， 有讲。 因为嗱，我就真系好乖坐咗喺度，冇入去。我而家谂翻佢，我谂佢当时都喺度谂就系话，点解佢唔入嚟咧？我觉得系就吓，呢个系我自己谂啫。 一厢情愿嘅谂法。 因为点解会令到我咁样样谂咧？就系、是、因为当时我冇入到去嘛。咁之后咧，佢竟然系就咁嬲住条毛巾，由佢个厕所行过个厅去佢间房。跟住就啊，系啊，我冇攞衫啊，跟住咧佢就行咗入去间房度换衫，我又冇细睇究竟嗰时候佢有冇闩埋道门，定系虚掩，定系点，真系唔知啦。但系而家咁样样谂翻嘅话，系唔系似系有某啲嘅暗示咧？啊，呢个可以转头翻嚟咧，再探讨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就研究一下，即系女人心嗰支嘅海底针，有时候都几难捉摸。即系我哋心目中有时候谂就系女性都系好纯情嘅，但系有啲时间咧又可能未如我哋想象般咁单纯吓嗰啲嘅谂法。尤其是即系我同一啲嘅女仔朋友啦，头先一开始嘅时候讲嘅嗰位，亦都系其中之一个啦。咁我都会问嘅啊，究竟喺女仔嘅心目中会唔会有某一啲嘅？对象咧系会令你产生性幻想嘅咧，即系嗱，例如话对男仔嚟讲，有 男仔应该好多， 系啦，即系系啦，对男仔好多啦。嗰阵我都曾经都俾人问过唔少一啲假设性嘅问题啊，即系例如话，哇，假设俾你见到边个明星又好啊，或者俾你见到边个又好啊，佢主动示意挑逗。跟住咧话好愿意同你发生关系，你会咩反应？你会唔会制啊？咁当然睇边个问啦。如果老婆问就打死都讲话，梗唔制。除咗你之外，我唔会有第二个噶咁嗰啲噶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一啲好朋友、好兄弟问嘅话，咁我好坦白诚实答嘅话，我成日都话噶啦，男性喺性呢一方面咧，尤其是受试探引诱嗰阵咧，系真系好软弱嘅，系好容易跌倒嘅，所以咧系要尽量避免啊，应该逃避试探嘅。 但你好唔受诱惑、啊？ 咩啊？ 咁你头先讲你嗰个朋友除晒衫冲凉唔闩门，又 当时唔识啫。其实唔系唔想受诱惑噶，系当时仲有一丁咁多嘅理智，就系话俾你知，如果你做错事，个后果好大。咁嗰阵时， 即系其实当时你都系有少少俾佢诱惑到嘅， 咁都会有 嘅。只不过你禁住自己， 梗系啦。即系喂，因为其实一嚟就真系入世未深，经验不足，即系对于嗰个背后嗰个暗示嘅解读咧， 我完全听到 Kenny 有少少后悔。 哎呀， 系咯，我都觉得佢系咪喺度讲紧？哎呀，如果推入咗会点咧？ 有冇后悔？你听到当年嗰啲悔意啲？唔系，咁真系冇。但系当时嚟讲嘅话，我都觉得算系处理得唔错啦嗰件事，因为你真系唔知道。哇，假设你入咗去之后，跟住出嚟个后果，你能唔能够承担得到？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即系，但系如果再进一步，我都觉得把持唔到嘅。 我假设一个。假设一个假设，假设一个假设， 系点啊？ 就 系 如果佢系嬲住条毛巾行出个行过嘅厅嘅时候，佢扮唔小心条毛巾跌咗落地， 呢一啲就系，我觉得如果佢就咁跌咗条毛巾落地下，跟住佢好快执嘅话咧，跟住就喂唔好睇啊！佢咁样讲嘅话咧。我都 更加想睇，唔好睇。 我都会，因为以我当时嘅性格，我都真系怕丑嘅。佢话你唔好睇啊，我唔会谂就系即系叫哇，佢即系话唔好即系要啦。 系啦，即系女性好中意呢啲咁嘅相反嘢噶嘛。 系啦，我当时真系一定话哇，佢话唔好睇，咁我梗系唔睇啦。咁我就会哦，好好，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我即刻病埋，我系一定会咁。以我当时嘅性格，一定系咁。嗱，但系我讲话，如果即系假设上面佢再进一步吓，嗱，例如话可能佢话诶，你可唔可以入嚟啊？你可唔可以攞啲嘢入嚟我？间房啊，跟住你入到嗰间房入边，佢摆到明就系想引诱你去发生之后落嚟嘅事嘅话咧，咁嗱去到嗰啲位，你见到因为个女仔佢系已经俾晒息路啦，咁嗱，我谂系男人遇到嗰个 situation 咧，你都好难系停止得到噶啦。 咁你呢个女仔朋友都真系好主动下。 唔系，但系我想话咧，调翻转去到女性层面嘅话。又会唔会有咁样嘅机会发生呢？即係 let's say, 假设我当女仔呀都会有一啲所谓嘅性幻想对象呀。咁，我相信都有嘅，尤其是当你可能再大啲之后啊，你阅历多咗啊，咁你已经对于性嗰个层面嘅认知都不限于淨係话我要童话故事式嘅恋爱。咁喺呢个层面上面可能你都会啊多咗呢一方面嘅想法啦咁。咁但係就算我当你有啦，当你遇上咗一个男仔，你系原来会性幻想佢嘅，而当下咧佢又好似咧，亦都好有机会可以发生关系啦，系唔系就可以发生咧？对于女性嚟讲，定系都唔系嘅，都要前提睇下究竟佢有冇一啲嘅前戏啊，一啲嘅部署啊，可能有啲嘅气氛营造啊，带我行下街啊，睇下戏啊， 即 系 有拍拖嘅感觉， 系咪要有嗰啲嘢先至可以发生咯？系 咁，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如果譬如我有一个好仰慕嘅幻想对象，咁佢有一日同我讲话，喂，不如咁啊，嗱。你又有兴趣，我又愿意嘅。前面有一间酒店，不如我哋就过去啦。咁我就觉得大家呢个系似一个交易啊，即将我以前对你嗰啲仰慕同埋幻想，好似一嘢就破灭晒。咁所以我觉得，譬如乌嘉伦啱啱讲，可能要有少少拍拖嘅感觉，睇场戏啊，食个饭啊，硬系慢慢培养 at 感情咧。咁起码你做嗰件事都会即系有少少开心欢愉嘅效果咯。 因为嗱，你咁样讲起嘅话咧，我就谂起我嘅一个男仔朋友。咁当时咧，佢就曾经同我讲过一啲佢自己嘅见解。我谂亦都系一个咧男同女好不同嘅分别。佢就系讲咧，拍拖嗰啲系情侣，咁而。有时候呢冇感情但係可以发生关系嗰啲呢係性伴侣。咁而对于某一啲嘅男士嚟讲，尤其是我身边吓头先我提过嘅呢位朋友呢，佢係可以分得好开嘅。即係呢我可以有伴侣。咁而我嘅伴侣呢可以不同于我嘅性伴侣。 即係摆同人唔同你格数嗰度嘅，但我哋就唔得囉。 係咪即係呢一个系咪女性就系唔可以嘛，你即系可能就算我要同佢发生关系都好，我点都要有一啲嘅感情元素先至可以嘛。 係啊，同埋或者系发生完之后你会同佢想有继续感情嘅发展啊，即系唔想断囉。但系如果你话好似男性咁样分得咁开啊，呢一个呢就摆喺性伴侣呢一格嘅，呢一个就系伴侣嗰格嘅。我觉得喺我哋嗰、那个理智上面未必会分得咁清晰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就。讲起我嗰个嘅朋友啦，即系佢系男仔，佢啊可以将性伴侣同伴侣咧系完完全全分开嘅。嗰阵时候我都会问，喂，其实点解要分开呢？即系嗱，因为本身同佢一齐嗰啲嘅伴侣咧，都有同佢发生关系嘅。咁我话既然你都有发生关系啦， 咁点解仲要零零舍舍喺出面搵一啲所谓嘅性伴侣呢？咁嗱，当时呢佢又有一啲所谓似是而非嘅见解啦。咁嗱，呢一个系佢嘅立场嚟嘅，同我观点系睇法系有啲唔同嘅，但系我亦都尊重佢嘅意见啊，因为的确吓同佢发生关系嗰啲嘅另一半呢，咁我諗真系全部都系你情我愿㗎啦，都好明白，纵然知道佢有另一半都好，都好愿意同佢发生关系咁样，咁所以你都冇得讲㗎啦。咁但系我就即系听佢嘅说法，咁佢当时呢佢就有某一啲嘅原因啦。咁第一佢就认为啊，呢个我諗同女性亦都系好唔同嘅，就系、是、某程度对性嗰一种嘅保鲜呢，佢觉得要寻找嗰个新鲜刺激感呢，要从唔同嘅伴侣身上呢先至可以寻找得到。咁而佢都发现呢，当佢有时候啊同其他人发生咗关系之后，佢会发现自己翻到去可能屋企啊，见到自己嘅伴侣啊，即系当时嘅另一半咧，佢会发现自己系更加中意佢。 吓， 即系佢要系从其他人嘅身上同佢发生咗关系啦，去肯定自己对于另一半嘅爱啊。 借口嚟嘅啫嘛。 当时佢咁同我讲啦吓，嗱，系咪借口嘅话，可以一间探讨嘅。而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佢自己一啲嘅睇法就係话，有时候我同嗰啲人发生唔係淨係为咗我自己嘅需要。举例系咩呢？即係例如话，我假设有一啲嘅女仔，佢好需要有人去慰藉，好空虚。咁而我唔可以做佢男朋友，我唔能够提供呢个身份俾佢。但係如果佢乐意嘅话，我咪喺身体上面慰藉佢囉。佢願意的話，咁 你同佢絕交啦！ 唔係嗱，呢 個咩朋友啊？ 但係當時有你真係唔係講少喎。當時佢身邊有部分真係枕住揾佢啲所謂即係 so call 叫炮友啦。 嗯， 喂，咁又真係好似好 understand 大家嘅需要嘅，即係佢哋係唔會越界。呢啲就係我哋成日所謂講嗰啲咩 friend with benefits 啊嘛。 嗯， 即係佢哋好明白嘅就係話，我哋係朋友。我哋同样地係有身体上面嘅需要，好似食饭一样。咁於是乎当我哋饿嘅时候咪做呢一件事囉。我唔係想要你做我男朋友，或者唔係想要你俾我一个咩嘅责任身份，冇呢一啲嘢㗎。当有一日如果发现大家嗰个嘅关系稍微变质咗啦，我对你嗰个嘅身份认知呢係好似多咗一种即係感觉喺入面嘅话呢，咁佢哋就会停㗎啦。就会 terminate 嗰个关系嘅，而当时咧，即系陪佢身边嗰啲嘅女仔咧，唔系谂住去话要取代佢嗰另一半嘅位置种种啊。咁嗱，当然我当时有即系系佢身边其中一个朋友啦，系、嘅，好似阿清头先咁听我讲嘅时候，觉得哇呢啲咩朋友嚟噶，呢啲咩 系咯？你嘅心态点谂咧？就虽然大家都系男性啊，但系都有可以有唔同嘅心态噶嘛。 我就当时其实我系 disagree 嘅，但系我只可以就系话你冇得同佢讲，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一套嘅见解理论。啫嘛，调翻转佢都可以话噶。喂，你自己屈咗喺自己一个树窿入面咁样，你都唔出去睇下个森林，睇个世界。咁你有咩资格去同我呢一个咩道理？ 我觉得佢嗰个关系咧系冇问题嘅，即系佢有 sex partner 呢个系冇问题嘅。但系个最大嘅问题系因为佢有另一半。如果佢冇另一半咧，而佢有咁多唔同嘅性伴侣，系真系 OK， 因为你真系符合你需要啊嘛。 因为如果你话佢另一半接受嘅话，就反而冇问题啦，系嘛？即系你就坦白啲同另一半讲 一齐出嚟玩， 你就唔好收收。埋埋，如果你咁 覺得佢 有見解，咁有理論， 佢係一個浪子，佢唔適合拍拖，佢唔適合有一個穩定嘅伴侶啊， 係， 所以佢應該同佢個伴侶分開，再去觅佢嗰啲性伴侣。 你咁样讲咧，佢嘅性格系好矛盾嘅，因为咧， 佢人根本就系矛盾啦。 系，因为咧，佢系想 settle down 嘅，佢系想稳定落嚟，佢唔想再做呢个浪子。我承认佢都真系几浪子下嘅，但系佢系想揾个人咧，令到佢稳定落嚟，而佢深刻咧觉得呢一个另一半咧。是能够令佢稳定落嚟嗰个人嚟嘅。 我只能够话佢唔识爱人囉。 咁呢、這个 或者佢系好自私嘅人囉。 你我觉得自私都系嘅，即系佢会諗自己嘅。但系因为我见到佢同呢个另一半喺埋一齐嘅时候呢，佢系有改变嘅。嗱，我唔系话佢一定系变到好乖呀、自此从一而终。唔系。但系咧，佢系真系变乖咗嘅。即系嗱，如果以往相比起佢拍拖嗰啲嘅恋爱史咧，系真系好立立乱嘅。有时候甚至乎去到一啲位咧，佢试过同一啲嘅女仔喺埋一齐之后，系各有各玩嘅。我都唔系好明白，咁你哋拍拖嚟做乜嘢？但系当佢同呢一个另一半喺埋一齐之后咧，佢系修心养性咗嘅。 真係坦白講，佢係少咗好多咧。例如話，我出去 clubbing 啊，去party 啊，跟住去主動搭其他女仔，係真係少咗。 即係由以前十次嘅，可能而家即係去兩次啦咁樣。 正如我頭先講啦，佢嗰種剩低落嚟啊，同其他人嗰啲嘅關係，之所以仲會交集咧，首先嗰啲係一路以嚟佢識嘅。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是。佢某程度，我覺得佢同嗰啲人都建立咗某一種嘅感情。嗱，嗰種感情好得意嘅，佢哋唔係男女朋友，但係咧某程度嚟講就係佢都知道，哦，可能大家都會需要對方。需要對方嘅層面咧，唔係男女朋友嗰種，係似乎就係、是、哦，你比有時候男女朋友咧更加明白自己，知道自己，因為你對於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多或少你都仲会有隐瞒，即系好似譬如头先我哋讲起就系话，喂，佢都唔敢讲啊，同自己嘅另一半讲好多自己嘅恋爱 history 啊，甚至乎而家原来有其他啲嘅 sex partner， 佢唔会敢同自己另一半讲噶，但系反而喺呢一啲即系会发生关系嘅伴侣入边咧，佢哋敢咩都讲，因为佢最明白自己，我喺你面前唔需要任何掩饰隐瞒啊嘛，咁所以变咗嗰种关系咧嚟得就系佢唔系话要放手就放手咁简单，再进一步就系而家佢讲紧呢一啲嘅关系，嗰一个嘅对象咧唔系要求自己啲乜嘢嘢啊嘛，咁再加上就系、是。佢原來大家再揾翻出嚟傾偈啊，或者即係就算有時候佢哋出嚟咧，未必一定係會發生關係嘅、嗯，純粹可能係見下面傾下偈咯。 咁死得兩錢重喎、啊，即係你唔係淨係得性喎、啊，大佬你講緊。 唔係，但其實佢係咪想要一個心靈嘅慰藉多於一個愛情嘅慰藉咯？係咯， 都可能係嘅。咁所以即係嗱，去到呢一啲層面上面就感覺係好複雜啦。 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即係我真係好有一個疑惑，就係、是、當你有另一半嘅時候，你喺出邊同性伴侶或者可能。可能你去去滚咁样样啦，咁你喺个床度，你真系唔会谂起你个另一半嘅咩？ 好难嘅，即系当大家、啊、即系阿清嘅意思，会唔会系即系大家系欢愉紧嘅时候，会唔会佢都谂紧啊？我自己都仲有一个另一半，会有少少良心嘅责备，会有呢个内疚感 咧？你咁样讲嘅话咧，我谂呢个又系男同埋女一个几大嘅分别嘅、嗯，即系 女仔会噶。即 系 女仔会内疚， 男仔有故事嘅， 男仔可能都会内疚，可能都会有罪恶感啊！嗱，呢个可以真系转头翻嚟，我哋即系讲一讲嘅，即系由你可能青春时期开始啊，学懂智慧咧，嗰阵时候开始咧，其实你或多或少都睇到即系一啲男女嘅 difference 啊！转头翻嚟我哋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嗱，头先阿清就问起一个问题啦，就系话有啲人咧，即系佢哋可能有伴侣嘅、嗯，但同时之间喺出边咧，又可能会有啲所谓 sex partner 啦。咁你同嗰啲人发生关系嘅话，你喺发生紧嗰啲关系嗰阵咧，你唔会谂起自己嘅另一半嘅咩？你唔会内疚嘅咩？咁，咁我又好坦白讲，对男仔来说的话啦，我谂大部分咧又唔敢讲话全部嘅，大部分嘅男仔就系当你。下体主宰咗你嘅思考嘅时候咧，你系谂唔到咁多啊！正如系咩咧？我哋头先休息前我讲过啊嘛，即系谂翻我哋即系青春期嘅时候咧，咁我哋开始啲智慧咯，开始知道点样样去解决自己呢个生理上面需要。咁、当时咧，大家睇嗰啲咩性教育咧，通常都会讲嘅就系话啊，好多嘅年轻人啊，当佢首次智慧之后，会有嗰个嘅罪疚感噶嘛，系咪？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话系。年轻人试过嘅时候都会有嗰个罪疚感嘅，咁但系你会唔会因为有个罪恶感而你唔去做呢一件事啊？又好似唔会、哦，咁点解会系咁呢？因为好多时候尤其男性咧，当你有呢一个生理需要嗰阵咧，你系真系好多时候谂唔到嘢，你当下咧最需要嘅系咩咧？ 就系令自己 解决嗰个问题，系啦。所以头先阿清嗰个问题要答翻佢就系话，如果吓 ，let's say 假设你已经系发生紧关系啦，喺嗰一刻咧，你系唔会 distress 自己咧，系突然间谂呢样谂嗰样嘅啫。即系通常你都系想尽快去完成解决嗱，但系你话会唔会可能内疚啊？会唔会后悔啊？嗰啲咧会。事后， 一定是事后，事前都未必啊。如果事前是好前好前好前的话呢，咁你就唔会俾呢一件事发生㗎啦。而当你somehow呢，即稍微啊，俾呢一件事有一啲嘅迹象可以发生，例如话佢一个例子，我记得嗰阵时候呢，即係有一个嘅朋友又同我分享过啦，佢就係嗰阵时候呢就已经有另一半㗎啦。佢呢就同一个嘅女仔公司同事嚟嘅，都 friend 地嘅。咁嗰阵时候呢，佢somehow都觉得呢个女同事同佢之间有啲即係火化，佢都諗緊究竟会唔会係自己错觉，定係我真係 feel 到呢。咁有一次就好啦，送呢个女同事返屋企啦，大家沿途有讲有笑啦，都有啲夜晚时间，呢个女同事係自己住嘅。咁送到佢屋企楼下嘅时候，个女仔就问到我想唔想上嚟饮杯嘢咁样啊。喂啦，认真，如果啊，我嗰个朋友喺当下佢话啊好啊，上去饮杯嘢都好啊咁。嗱，某程度嚟讲，我先唔好讲究竟上到去之后会唔会发生啲咩事，我先唔好讲呢样嘢。但系当佢愿意上去嗰下咧，你就唔好问佢会唔会谂对自己嘅另一半唔住嗰啲，就唔好谂呢啲啦。因为当下佢基本上就已经系踩咗只脚落去，就系话我希望有嘢发生。 嗯， 咁而之后佢真係会感到愧疚啊，会感到悔恨嘅呢，係当佢落返嚟楼下嗰阵㗎啦。 我完全认同。 係啊。 哇，你感同身受。 唔係，因为呢我想讲呢，即係我冇讲话可能去到一个即係要智慧呢一个嘅阶段先啦。因为嗰陣时呢我曾经试过係一脚踏两船嘅。係啦，但係我嗰陣时呢由接受开始一脚踏两船以至呢件事嘅去到如火如荼嘅时候呢，我完全觉得自己系做得好正確㗎。因为呢当时呢我本身呢个所谓嘅原配啦，呢个原配呢我已经对佢觉得哎已经好厌倦啦，即係已经去到一个临分手嘅边缘。 但你又唔同佢分手先。 係啦，咁我又废事咗一个 hurt 人嘅角色，你知我不嬲有善解人意嘅，即係都人飞我啦，由佢啦咁样。咁我就 keep 住啦，咁愣住佢啦。然之后咁突然间有一个我认为都即係可以同我一起发展嘅一个男神啦，我称为下。因为佢都喺学校入面都几出名同埋风头等咁样嘅。咁我同佢一起之后呢，我就觉得自己嗰一刻好威咯，我完全冇觉得啊会唔会对唔住我嘅原配呢。咁直至呢即係同呢一个男神返咗手之后呢，我见到呢个原配呢就开始即係喺个角落头喺度饮泣啊，然之后呢我从来未见过佢如此低落，因为我不嬲识佢呢，佢一个非常乐观同埋好开心嘅人嚟嘅。我係第一次见到佢喊，咁嗰一刻呢我先有嘅内疚，咁即係觉得唉其实呢件事系唔应该发生嘅，即係都系我啦咁。咁所以喺事件发生嘅过程呢，即係 even 系咪即係欢愉感啦，我真係觉得係完全唔会有悔疚感嘅。 但因为你已经对嗰个人冇感情啦嘛。 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决定去接受小三或者出去滚嗰一刻，其实我觉得你对你嘅另一半个感情都已经唔係当初咁开心或者咁深啦。 係咪，所以嗱，我就话男同女一个唔同嘅地方系咩呢，头先我就系讲啦，当你如果个男仔 make up 个 mind 啦，我真係当就算未必有嘢发生，但你个 mind 呢系觉得我预咗可能会有嘢发生先啦。咁呢你嗰下就系会期望住究竟呢件事会唔会发生。你嗰下就唔会諗太多嗰啲道德包袱㗎啦。所以点解话男人好容易闯祸，好容易差错脚，就咁解啦。但女性真系调返转喎。女性喺呢一方面又真系唔同㗎喎。好多时候呢去到啊即系话最前面啊气欲啊高潮嘅时候呢，个女性咧都仲可以突然之间咧系，唔得唔得，我都系唔可以啊，即系会真系咁噶嘛？你睇戏都唔少啦，我真系唔得唔得唔得，我等先，停一停先，停一停一停先咁样样噶嘛？通常呢啲时候个男仔啊就会再加几把嘴，我真系好爱你噶，你信我啦。即系通常都系再掉多呢啲说话出嚟。嗱，唯一个女性佢唔理智嘅位置位就系咩呢，就系佢会唔会俾嗰个男人嗰啲嘅甜言蜜语去氹到，因为通常都系嘅，女性佢最需要嘅系安全感，喺嗰啲 moment 吓，我惊我做错决定，我惊我行错嗰步，所以咧去到嗰啲前面游戏位置吓，去到最气欲嗰啲嘅位置，都仲可以悬崖勒马噶嘛，系呢一个，我觉得系真系男同埋女一个几大几显著嘅不同嚟嘅， 系有少少得意嘅，因为有时睇电视咧，你开始见啲主角咧，两个开始个嘴嘴埋埋嘅时候咧，然之后个女仔突然间咧，已经掂到佢个对方嘅嘴唇边，哎呀都系唔得噶，唔好啦。然之后个男主角就唔紧要啦，其实石咗都冇乜人知啊，只要我哋两个心爱大家，呢个世界所有嘢都会迁就我哋。咁嗰一刻就嚟噶啦，我完全好明啱啱乌嘉玲讲呢个感觉，因为我呢个画面就咁浮现咗出嚟。 系，不过我就成日都好奇啫，就系、是、话女性会唔会随住阅历多咗啊，年岁多咗啊，即系呢样嘢就会有一个唔同嘅想法或者唔同嘅思维啦。 好多女仔去到大年纪啲都会突然之间个想法会唔一样咗。如果唔系，点会突然之间又多即系多咗小鲜肉呢个名出嚟？即系大家啲身边嘅女仔都会见到你，哦，小鲜肉啊，即系都会。其实男仔会睇女仔，女仔都会睇男仔嘅，系一样。只不过啲女仔有阵时佢睇完咧，佢未必将你心里边嗰句讲出嚟，即系唔似男仔讲到好似自己下体思想就咩都谂唔到咁样样啦。即系女人唔会系咁样样噶嘛，即系女人系唔即系女人系真用个脑去思想。 喂，但系你头先讲起小鲜肉，我又真系好想知啦。即系好多时候又话有啲女性讲小鲜肉啦，佢讲出嚟系纯粹口花花嘅讲啊，定系真系会有啲幻想嘅咧？ 哦，咁你睇下你边个女仔啦，咁当然两样都有啦。咁你唔系每次讲出嚟都一定有啲曳嘢嘅，咁当然可能系点讲， 即系都想得到一啲小鲜肉对你嘅温柔啊，同埋关心啊、呵护咁样之类啦。因为我自己就暂时对小鲜肉咧就未有太大嘅兴趣住嘅，所以我有时听到我身边嘅朋友话：，哇，小鲜肉啊，呢个真系正，我睇佢个胸肌啊，咁我见到佢哋嗰啲样开始有少少流口水咧，我就觉得佢哋应该系可能想要多啲关心同埋关怀，或者佢嘅另一半俾唔到佢啦。 所以你头先你讲起就系话，当讲到话，例如话啲小鲜肉嘅外在啦，吓又即系啊嗰啲肌肉。实滴滴咁样样，某程度讲就系话啊，好似好欣赏对方嘅外表，但系原来去到底都系着重对方嘅内在多啲，即系例如话对自己温唔温柔啊，有冇甜蜜啊，照唔照顾，细唔细心呢啲位噶。 当然啦，喂，咁女性就系好渴望呢一啲俾人关心、俾人锡噶嘛。 除非你已经去到好狼虎之年，你净系目标为本嘅，OK 咯，咁样。 乐活玩家。节目时间到啦。